总联中央常任委员会副局长韩凤熙为团长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11号前往万寿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致敬。访问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。